第七行。 Yo, Yosh, Yoshev, Choshev, Choshech, Moshel, So, Sonne, Socher, Sogev. 第八行。 Or, or, haor, heir, yair, yaar, arar, arur, orer, omer. 第九行。 Be'er.Bor, Dor, Dover, Dubar, Charar, Charir, Charchar, Charchera.